伤心，而相处变演戏，有没有好演技，还要不要继续等谁下决定。 Right here. 我穿过无边的夜，冰冷的夜，沉默的夜，街上是你心的他，挣扎的你，每一个人。我背着重重的伞，被你推向悬崖边缘，他慢慢把我点燃，弥漫的烟，鬼火连篇。不想听见流浪的风在呐喊，雨在哭泣，泪在瞬间。他对你身体迷恋，吻那么甜，心却不管。我画着麻木的脸，对着世界早已看遍。 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嫁接。 Just for The Weekend starts here with DJ Holy.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run, 是谁都能接受，那音符一起 rock, 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 rock, 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说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 rock, 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停不下来。 Turn on the camera. take direction. And all the street is presidential. You're about to get elected. Come on and we can sip champagne. Put you up for breakfast. Delicious. One, two, three, yeah. Now we got that. Mama is a bitch. She made that they call me. worked on me. I told you so. I'm so intrigued by your style, boy. It was been the same for a while, boy. Better than this, I know my worth. Might be getting behind the earth, but I ain't sticking around for you, run. God Mind with DJ Holy. Good music is right here. Good music here.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城市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雷声在吼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俺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去逃避。这不是棋，是所谓知己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 Step 靠近你身边。

promis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won't let you know. I won't let you know. 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启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及海洋公园。 Here we go, three, two, one, turn up the radio. DJ Holy 即将带你进入 party 模式 ，Come by, right here. 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情话里我送你来逛去，他们说了这个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文墙壁胡椒麻痹，在我家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如笔写下的字这用笔。 不要只愿要谁陪，要想尽头退，我要

要怎样，你我在不同视角兑现真实，恶意宣誓，我就是最美好的构造。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新的心跳。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Like a hula hula hoop, hula hula hoop. Yeah.

Music on. You wanna party? We're gonna party.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Here we go. 3, 2, 1 Turn up the radio. DJ Holy 即将带你进入 party 模式。 Club Mike Right here. Yeah. 希望像开闸洪水，把忧郁摧毁，心到有意外。 心绝配。猫狐不是同类，不懂就给我闭嘴。 强烈的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 it。 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跟着我

愿你爱呜十个钟头，运载有呜银河珍珠海罐头，出窍是我的自由。这个会开救寒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敬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到只好嫁两岁更是风流，平安伴你探过愿神在梦上选购，人突然呜 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 My FM。 Oh, yeah.

要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汗水的誓言听得见，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谁都可以让明天灿烂。 一杯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Oh,

生活就是交织喜悦、绝望和幸福、悲伤。爱情重复变幻，妥协坚强，随忘无声。 旋律不切断， 精彩不下限。 My FM 100.5， 超赞。 My FM。